这是近些年来国产卡通片好评如潮的一部影片《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周深所演唱的《大鱼》。这部影片可以说是舆论加上票房双丰收的一部影片，可是有好的就一定会有不太一样的声音。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多不太一样的声音。原先我一直以为是我好像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因为我总觉得怪怪的，好像没有就是评论说的那么好。但是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哦，我也是一个正常人。其中我留意最多的是有一位网友说，看完这部影片之后，你一定告诉你的孩子，海豚和鲸鱼它不是鱼，它是哺乳动物。而我静下心来客观的来讲，这部影片我当时在看的时候，除了觉得画面有那么一些些美之外，也没有美到像其他的一些观影的人说美到哭的那种效果。更让我如鲠在喉的是，觉得他的故事结构很一般，台词相当生硬，甚至还有一些尴尬。另外就是鲸鱼、海豚、海棠、永定的土楼等等这些元素都很精彩，但是捏在一起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协调。如果你一定要让我说这部影片的好，告诉你配乐、音效、分镜头、剪辑、美术，甚至是影片后来的宣发等等这些好的东西，使得这部作品能够被称之为电影，是这些让略显苍白的故事得以撑起来。虽然我跟那些说好的评论的那些人的观后感不太一样，但是我还是告诉你我喜欢这部影片。因为这么多年来国产影片特别是卡通片能够让人有记忆点的就这么一部。我非常喜欢这部影片当中有一句值得我们玩味的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这一生很短，我们终将会失去它，所以不妨大胆一点。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次梦，不妨大胆一点，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影院里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突然就蹦到了我很多年前追的一部美剧《生活大爆炸》里面有类似于这样的句子。别人都说人到暮年比起自己干过的事更后悔的就是自己没有干过的一些事情。如果你现在有想法，特别是有关于梦想和最初想要做的一些理想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干，倒不妨去试一试，只要是好的、对的、合法的，或许我们行动起来梦想就不远了呢。来听张雨生所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追求一种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前面我已经在节目一开场说了，今天我们要从动画片《打鱼海棠》开始说，然后听郑华娟的音乐创作。我为什么会想到郑华娟，是因为一个女人在创作她的文艺作品的时候，多多少少会加入自己的一些思想感情。当她听到某一段比较感动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或许灵感就迸发，创作出感人的音乐作品。郑华娟，我觉得她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词曲作者。我提到了《大鱼海棠》，就不得不去听梁咏琪的这首《天使与海豚》，包括这首歌背后的那个故事。我们先来听歌。 我是天使，一个孤单浪漫的天使，喜欢绕着地球飞，却为找不到甜蜜爱情而心灰。你是海豚，还是座没有围墙的城？天空，你心里有失去爱情的伤痕。当天使懂得海豚的伤悲，当海豚疼惜天使的心碎，我们的相逢变得好可贵。我们在风中留下了喜悦的眼泪，天使好像去学会了伤痕。当天使懂得海豚的伤痕， 咏琪在2001年的音乐作品《天使与海豚》，作词作曲郑华娟。我觉得女性创作者可能她们的优势就在于她们的情感更为细腻，所以创作出这种故事性的音乐作品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让人感动。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还看到了《天使与海豚》的故事，我不知道先有这个故事还是先有这首歌的，但是听完这首歌看完那个故事之后，我深深的真的是被打动了。所以今天我想跟你在接下来的时间用所有的时间来说这个故事，当然中间串联的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是出自于郑华娟的音乐创作。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可是大海太深了。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可是天空太高了。天使，我要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海豚痛苦地低鸣。我不可能放弃我天使的身份来到海中与你相聚，除非你可以舍弃你海豚的外形，化身为天空鱼池里的一条小鱼，这样我们才可以相聚。天使犹豫着说，因为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意味着什么。海豚真的要由一条海里的美丽精灵化作一条淡水里的鱼，无论是外形还是习俗，这都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何况海豚还有他的父母亲情。我愿意，海豚坚决地回答，最后看了一眼他所深爱的大海。就这样，一直在海里自由生长的海的精灵，就这样成为天空里鱼池饲养的一条鱼。海豚终于可以和他所爱慕的天使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了。虽然他的自由显得是那么的可怜，他整天只能待在浅浅的水里，喝着他难以下咽的淡水，吃着那淡如嚼蜡的水草，但是能够每天看到天使的微笑，海豚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天使和海豚只能每天晚上相聚，因为它只是一条鱼，而它却是天使。天使可以接受海豚的爱情，但它不能够接受它是天使，而它现在只是一条鱼。鱼是不能够给予天使荣誉和财富的，也不能够给予天使一个家和女人所希冀的那种安全感和归宿感。如同这世间很多的爱情一样，在现实和追求面前，纯洁的感情是那么的不堪一击。没有面包的爱情最终都会在现实的磨砺之下湮灭成灰烬。这个时间来听郑华娟所创作的，李知琴所演唱的《不再做你的天使》。 你是爱别离，不懂珍惜，没人陪你的夜里，才会传来你的消息。我的生日，你常常记不起，永远看不到我脸上眼泪。不再有我。 字叫做《不再做你的天使》。我们这个故事在这个时间那个情节的延续就跟这首歌的歌名有一些相似。有一天，天使把海豚从天上高高的抛起，海豚重重地摔到了人间，浑身疮痛的海豚甚至于还来不及审视自己的伤势，便消沉在自己爱的伤痛之中。当他肯于舍弃自己的外形，甚至是亲人，肯于改变自己的爱好和兴趣，肯于牺牲一切时，他换回的不是爱情，却是无休止的伤心和绝望。天空依然美好，天使依然美丽，海豚却已不再是海豚。可是海豚毕竟是海豚，不等同于一般的鱼。在度过近乎绝望的伤心之后，它依然顽强地生存，它完成了自己对环境的习惯，它依然是这片江河中生活的最顽强的那条鱼。爱情的失意并不影响它对生活的热爱，它最终是要向天使证明它永远不会这样被打倒。它是海的精灵，当然也能够成为江河的精灵，但是它毕竟只是一条鱼。有那么一天，他来到了一处叫做龙门的地方，同行的其他鱼告诉他，如果他能够越过这个龙门，那么他就有可能成为一条龙，江与海的王者，可以呼风唤雨的龙。但是几百万年来，这只是鱼类的一个梦想，根本没有鱼能够成功。海豚根本就没有经过思考，在这个时候他听说了这样的说法，他已经决定了，他一定要成为那条龙，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这个时间想跟你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范怡文所演唱的《你是我前世的知己》，稍后我们再继续说这个故事。 你一定是我前世的知己，要不然你不会知道我真想放弃你。你不会在我对你失望的时候又在我身旁守候。你一定是我前世的知己，要不然你不会不怕我的绝望伤心，嘲笑我用你温柔眼睛。 吉利新能源万人购车节热潮来袭，帝豪 EV450 GSE 首次万元大聚会，现场更有惊喜大放送，7月7日热力巨献，报名请关注吉利新能源微信公众号。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他会身披七色表带配上个性表环来找我，不怕日晒，超长续航，地上水下随时随动，感受我的心率，带我体验活力人生。他， 你说的是斐讯 W3 智能运动手环吧？金夏潮手环，速速 pick。斐讯 W3 智能运动手环，京东、斐讯商城即刻开抢。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目前本市正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7度左右，高温炎热天气持续，午后应当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注意防暑和补水防晒。午后到傍晚有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并且可能伴有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多云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7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暑热头痛、恶心呕吐、腹泻无力，请用同仁堂牌藿香去暑软胶囊，同仁堂国药。 川阴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在光阴潜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文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今天我们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怎样的被打动了，或者说你对这个故事有自己的看法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一起来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延续要说到的是，因为那条大鱼大鱼海棠，然后我们说起了天使与海豚的故事。故事有点长，所以你得慢慢的听我说来。延续前面的故事线索继续往下说，一条鱼要变成一条龙，必须坚持不懈的坚持在那里练习跳跃，坚持自己的梦想。海豚对成功并没有信心，但他知道自己永远不能够放弃，就如同他对天使的爱一样，他不能给天使所希望的面包和现实，但他拥有唯有不肯放弃的决心。下载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陶子所演唱的《充满希望的叹息》，同样是郑华娟的唱作。 站在你身后叹息，从容真是诱惑，怎么对你好太少，我太多，因为没人问答案烦扰我，发现了没慌乱的心，故意试探你，那么聪明，在你身后叹息，你不懂，因为没有风，感情不能懂，去了哪里我在担心，还好等到你，仍然快步，仍然从容， 抱住你，这样 沉沉欲动，只为你。 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是因为前面故事里已经说了，鱼跃龙门变成龙这件事情是鱼类的一个梦想，几百万年来没有一条鱼能够成功。虽然海豚有这个决心，但是成功的几率，说到这里，说实话，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也觉得机会渺茫，所以选择了这首歌曲。好了，我们继续延续这样的故事线索，我们继续往下说。也不知道这是海豚的这种悲哀的状态还是勇气，海豚就在那里不停地跳不停地跳，尽管摔得鳞飞肉烂，但是它永远都没有停止过。机遇就是这样的一个贱东西，你可能一生都不太可能去把握到它，但是也许你的努力和坚持会让你在一瞬间拥有你所希望的一切。一场好雨的降临，使原本可望不可及的龙门变低了，已经快要耗尽全力的海豚没有放过这最后的一击。在它腾向空中的那一瞬，似乎力量加倍地回到了自己的身体内，它跃向天空，他就这样成功了。现在他越过龙门变成了一条龙，他已经可以飞向天空接受天使们的祝福。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是一条非常普通的鱼，更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是一只生活在海里的精灵海豚。如今他是一条龙，天之骄子，事业上他已经拥有了龙宫，权贵足以让人眼红，爱情那已经有无数仙家圣女过来给他各种各样的暗示，但他都没有做出任何的选择。现在的他还是想看看那个背叛了他爱情的天使，他渴望他能够匍匐在他的面前，让他看看曾经的海豚他所放弃的那个选择，这样他才能够平息他内心的那个汹涌的怒火。但是他走遍天际也没有找到那个天使。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苏慧伦的《爱上飞鸟的女孩》。 推开早晨的窗，夏天一个我已经离霓虹越好远，另一个我却爱你更深。爱像飞鸟的女孩，别笑我不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的节目是从一部卡通片《大鱼海棠》开始说起。说实话，我最初第一次看《大鱼海棠》这部电影的时候，就想起了郑华娟在当年帮梁咏琪所创作的这首《天使与海豚》，我觉得很有那种联想感。可能作为女性创作者，我觉得郑华娟是一个细腻而敏感的音乐人，她的这种故事性的音乐作品可以一下子抓住你。那今天在转播间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天使与海豚》的这个故事，很感人，所以想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分享。至于你想问我说，到底是先有故事还是先有歌，我也说不清楚。我们只是来分享，觉得好听，觉得棒，那就够了，不必去像研究历史或者是考古一样给一个具体的年份。 OK， 只要是能够在这个时间让你忘记工作的烦恼，享受这个时间段就 OK。 好，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于台烟所演唱的《不必说出来的》。 有些事现在不能说，如果你想知道。有些事现在不能说，你何不问问你自己？问一问我夹在你杯中的热水，问一问我夹在你身上的外衣，问一问我们肩并肩走过的长巷。有些事不一定要说，如果你想知道。有些事不一定要说，你何不试着去想想。想一想我不在你身旁的日子，读一读我寂寞时写给你的诗，看一看你思念中我深情注视你的眼眸。知道有些事不一定要说，你何不试着去想想。想一想我不在你身旁的日子，读一读我寂寞时写给你的诗，看一看你思念中我深情注视你的眼眸。所以有些事现在不必说，所以有些事永远不必说，因为有些事根本不必说，因为有些事我只 这是来自于于台烟所演唱的《不必说出来的》。我觉得我挑选的这些郑华娟所创作的音乐作品的情绪，其实在每个时间段，在每一章节都能够贴合那个故事的情节。马上这个故事情节也已经开始有些转折了，跟这首歌的歌名的情绪有点相似。我们继续来说，海豚找了很久，他累了，这个时间他突然明白自己对天使并没有真正的恨意，只是想让天使看看自己，看看自己也可以骄傲地站在他面前，让他生出一丝悔意。但天使似乎从天际消失了，他就这样傻傻地坐在龙门， 陪伴在他身边的是其他的天使。突然有天使问他，你当时就是从这里跳上来成为龙的吗？是的，他有点骄傲地回答。你真幸运，要是我的朋友的恋人有你这么好的运气就好了。那个天使非常羡慕地说，你的朋友怎么没有听说过呀？是这样的，我的朋友呢也是一个天使，但是他却爱上了一条海豚，为了让海豚变成一条龙，我的朋友就忍心地将它抛入了水中，希望它有一天能够变成龙。但是你要知道，海豚是怎么可能变成龙的吗？只有我的那个朋友居然那么傻，天天在这里等待她的男友变成龙，而且还坚信。那他为什么不告诉那条海豚？海豚感到自己的眼眶已经开始湿润。那是不可能的呀，如果告诉他，那么他心中挂念着这个天使，是不可能去实现这个理想去奋斗的。那么天使呢？他现在在哪里？海豚急促地问道。来不及了，他一直在这里等，一直不肯离开。要知道，咱们天使在人间是不能够待太久的，他等了太久，而海豚又迟迟没有出现，他已经化成了山中的巨石。天使惋惜地看着海豚，然后他们看见了他们最不敢相信的一幕，这条龙活生生地撞死在巨石上。他已经走了，我成为龙又有什么用呢？我成为强者又有什么意义？就让我的血和他凝在一起，永不分离。据说那天晚上，天上人间有雨如倾。这个时间想要在这个故事结尾的时候，跟你一起来分享潘越云的这首《情字这条路》。 潘越云所演唱的《情字这条路》。今天我们从节目的第二小节开始，听到所有的歌曲都是出自于郑华娟的音乐创作，是不是觉得很精彩？其实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看到一个音乐标题叫做《你喜欢的歌曲总有一首是出自于郑华娟的创作》。我就是因为看了那个里面所提及到的所有的歌曲的名单，然后就有了今天的节目灵感。我们从《大鱼海棠》那个动画片，然后一直聊，一直听，听梁咏琪的《天使与海豚》，然后给大家说《天使与海豚》的故事。虽然这些都有些伤感，但是我却觉得相当美好，不知道为什么。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跟你的爱人要多沟通，这样就不会产生信息不通畅的误会，或者说失之交臂的这种遗憾。好了，在这个时间，同样送给各位的歌曲，出自于郑华娟的创作，陈奕迅所演唱的《相信相依》。女生写的歌，即便换成了陈奕迅这样有一些大条的歌者来唱，仍然隐藏不住那份细腻感。好好听吧，节目最后在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无数清早，还有他陪同家里说声好，相等于一切。同寻获衣柜，无数惊喜由你起，相信想念。讲一句喜欢你，心中满是你。沿途愉快脚步，万分骄傲，感激你同路。不管我失意，跌倒几次，都有你在意。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请您收听公益歌曲《等灯，等灯》。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斑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 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吉利新能源万人购车节热潮来袭，帝豪 EV450 GSE 首次万元大聚会，现场更有惊喜大放送，7月7日热力巨献，报名请关注吉利新能源微信公众号。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他会身披七色表带，配上个性表环来找我，不怕日晒，超长续航，地上水下随时随动，感受我的心率，带我体验活力人生。他， 你说的是斐讯 W3 智能运动手环吧？